如果爱想象的那么容易，就不会有那些悲伤旋律一遍遍在身边会泛起，无论到哪里都提醒你。如果爱像期待那么顺利，就不会有那些孤单心理一件件在心里堆积，不管多努力都压着你喘不过气，又难以忘记，躲不过去，又害怕失去，拥有回忆想要神秘得到默契，期待下一秒的惊喜。陪你走到底，只要你愿意，没有勇气开口。 画面固然是精彩的，而声音却更富想象，我们的心情也可以用音乐来撰写。这一期的969城市风物就到这里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感谢您的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So

不是两个人，有一切自然发生，总想太多，变最爱笑的人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你听不听到忧伤的歌声？是你

切都会过去，眼泪和悲伤。 的。